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看经本第65页第二行啊，24章里面的第23章啊，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戒习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身纵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是第44愿，普等三昧。45愿呢，定中供佛。我们看出去，此处说的诸菩萨众，以原教来讲呢，从初心位到等觉，51个位次通通包括在其中啊。这一句4个字，华严经上从初心到等觉51个位次啊，都在里面。他们有缘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听到名号就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啊。哪些加持？这个地方说了六种啊，说六种。第一种清净，第二种解脱，第三种普等三昧，第四种诸身宗持，第五种住三摩地，第六成佛啊。所以一再显示出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个名号就是阿弥陀佛4个字，前面跟诸位介绍过，这个48愿就是说明这一句佛号的功德。那再细说呢，就是这一部经大乘无量寿，无量寿经啊，它的全名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那么再细说呢，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可以说华严是无量寿经的细说，详细说明啊。再扩大了，那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所说的一切经啊。我们能这样去观察，才逐渐呢对这个佛号功德有一个概念啊。功德实实在在说不尽啊，诸佛菩萨都说不尽啊，何况我们凡夫。那么最重要的要信啊，真正相信。那么这些菩萨们，他们有缘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啊，说戒习待得，立刻他就得到清净啊。怎么清净？ 他明白了，他觉悟了，他看破了，了解宇宙诸法的实相，这是看破，解脱了，这是放下，啊，得自在了。事出世间一切法可以受用，不可以放在心上啊！我们的错误就是把它放在心上。佛菩萨所以高明，他不放在心上啊，所以他的受用啊很自在。我们的受用啊没有他那么自在。普等三昧就是平等学，佛经上的等多半都是平等的意思，普等就是一切平等啊，我们跟一切人平等，跟一切动物平等，跟一切植物也平等，跟山河大地树木花草通通平等，叫普等。那为什么平等？因为这些法全是从自性变现出来的。啊，我们读过六祖坛经，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最后一句话是：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何其是没有想到啊，自信是我们的真心啊，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是我们真心生的，从真心出现的，所以真心才是真正的造物主啊。一般宗教里面都说神造这个宇宙，造一切万法，在佛法里面讲是自信啊，自性能生一切万法，那一切万法就是自性，自性就是一切万法，所以一体，整个宇宙跟我们的关系是一体，一体怎么能不尊敬？一体当然是平等，没有高下的啊。所以佛法里头这个等这个字用的很多啊，都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啊，它真平等叫普等三昧，三昧是印度话，就是正受正定啊，受是受用是享受啊，这个享受没有错误，纯正，纯真，纯正啊，诸佛如来的享受。我们如果入了普等三昧，跟诸佛菩萨的受用是平等的，是相同的。这菩萨了，多生多界，发愿教化众生。在自觉觉他方面借由殊胜的功德，那么听到这个法门所得到的利益超过凡夫太多了啊！他们得到清净解脱，清净利一切染著啊，染是染物，着是执着啊，染污跟执着意思相通啊，染着由前身不同啊。那么在六道里头，染着最严重的最深的是地狱道 啊，其次的是魔鬼道，啊，再其次的是畜生道，啊，人道的染污比他们都轻。那么由此可知，轻的往上提升，啊，欲界天比我们人间染污轻，色界天更轻。啊，在六道里面，无色界是最轻的，啊，它都有，它不是没有，有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如果这个染污断掉了，它不染污了，它就不在六道，啊，它到哪里去了？它到四圣法界里面的声闻法界，我们讲阿罗汉。啊，他到阿罗汉那个法界去了，换一句话说，他就真的阿罗汉果。啊，这出了六道了，虽出六道，没有出十法界。啊，没有出十法界，他就没有见性。啊，佛教里头常说。啊，禅宗说的特别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超越十法界了。啊，这是最高的了。那么超越十法界之后，还有浅深等级不同。啊，在华严经上原教。那些菩萨们，华严经上把它分成41个等级，十住10个等级，这是染污重的。啊，在轻的呢，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越往上面去越轻。啊，最后等觉，这第41个位置。啊，等觉在上面去就成佛了，就圆满了。啊，圆满之后，十报庄严图不见了。啊，他不在十报图里面去，他住哪里？他住长寂光图。啊，长寂光没有分别，长寂光只是一体。今天科学里面讲的能量，这个能量就属于长寂光。啊，它没有形象。啊，长寂光里面确确实实有无量功德，有无量智慧。有无量的德能，有无量的相好，啊，真的无量，啊，这是我们自信的本体。学佛最后的目标就是叫我们去证得长寂光，啊，证得长寂光，这才叫大圆满。我们在佛学上毕业了，啊，真正毕业了。啊，小乘证到阿罗汉，在佛教里是小学毕业。长寂光是研究所毕业，等于说拿到最高的学位，啊，我们世间大学里面博士学位，在佛法里就是佛陀，啊，你成佛了，啊，这个才到圆满。那么解脱是离一切烦恼，只要有牵挂就有烦恼，就不自在，把你心上牵挂的事情统统放下。为什么？那是假的，你所牵挂的千千万万 没有一桩是真的，啊，全是假的。真心里面没有任何牵挂，啊，我们要回到真心，把妄心放下，换成真心，这就成佛了，啊，这就成菩萨，成佛了，啊，解脱是离一切烦恼，啊，所以说有牵挂即有烦恼，不能自在。普等三昧，普是普遍，等是平等，啊，普遍平等是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这句话我们要记住，整个宇宙是普遍平等，这是真的。啊，我们今天讲有高下，有不平等，那是假的。啊，那是不了解事实真相，从你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不平等。啊，真正是平等的，众生跟佛是平等的。啊，智慧平等，德能平等，相好平等，没有一样不平等。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啊，以本宗来说呢，普等三昧是念佛三昧当中最高最深的。啊，普遍平等。这是证得普等三昧，一般说就成佛了，真的成佛了。啊，那么我们自己想想，我们在这个世界跟一切人，跟一切事，跟一切万物有没有平等？现代社会人心坏了，社会乱了，啊，去年我在联合国做报告，我就用这个做题目，啊，怎么办？我的题目是人心坏了，社会乱了，怎么办？啊，现在这个动乱，人心之坏，一年超过一年。啊，今年跟去年比，去年还不错。啊，那明年再跟今年比，明年更麻烦。这是大问题，这不是小问题。啊，我们要问，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没有人知道啊，他就在眼前呢，他为什么不知道？他迷了。啊，在早年中国大陆正在发动文化大革命那个时代，啊，那有十年。我在台湾，台湾政府在发起恢复中国传统文化。可惜的是，只喊口号，没有落实。啊，有一次我在我老师方东梅先生家里，啊，遇到当时教育部派了三个官员 向方老师请教，如何落实文化复兴？问了这么个问题，方老师没有考虑，立刻就回答：如果要真正想恢复传统文化，第一个，那个时候台湾有三家电视台，电视台关闭，还有大概十几个无线电台，也要关闭，报纸、杂志、传媒通通关闭掉。这个官员说：“陈老师，这做不到啊。”老师就说了，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有这个东西存在还能复兴吗？诸位想想这句话啊，这里面的意思就说明了，教育重要啊。今天谁在教啊？家庭不教了，社会不教了，学校不教了，国家也不教了，今天的教育是媒体。你要问世界为什么会这么乱，人心为什么这么坏，你就看看电视啊，看看电影，看看这个网络，你就明白了。这里面东西天天播出来是什么？杀盗淫妄，叫你干这个。所以知道的人有啊，做不到啊。今天这桩事情，谁能下命令把电视都关掉，把报纸停刊？不可能的。不可能想补救的方法，那就是要让传统文化落实，传统的家教落实，传统的社教落实，古时候文艺表演，国家有鼓励，但是文艺表演要守住一个原则，一个道德的原则，就是孔子所说的“思无邪”。这是千古万古不变的真理。文艺表演可不可以？可以，决定不能教人搞杀盗淫妄。那是邪物。我们的决定不能要看的人、接受的人思想里头生出杀盗淫妄，这就不能教。所以中国古时候这些剧歌舞都是表演的，你看忠孝节义，用这个做题材，好啊，把人教好了，这社会教育。现在社会教育是西方的，我们东方东西没有了，看不到了。西方就是叫杀盗淫妄。甚至于在前些年，应该是四五年前，在国内有附体的，传信息告诉我，叫我劝导大家，就现在的女孩子穿着的时候不要太暴露，穿着太暴露了，将来都是堕地狱。你自己无心，但是你把世界世人教坏了。那让我们想起来，妇女出门打扮最合乎神圣的要求，伊斯兰教。你看伊斯兰教妇女头上整个身体包出来，就露两个眼睛，好啊。还有像 天主教的修女啊，他们出门服装整整齐齐，不暴露，这是对的。啊，我们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啊，赶时髦穿的，这都是把社会教坏了。你有责任，你穿这种服装街上走一趟的时候，让多少人心里面起邪念，你要背因果责任，不能不知道啊。这个不是开玩笑的话，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普遍平等，三昧就是禅定，念佛三昧中最高最深的啊，诸生总持，总就是一切法，总一切法，持一切义，总持是这个意思啊，诸生总持，这个其如不是浅浅其如，而是很深度的其如啊，圣贤的教诲完全是从自性里头流出来的，就是从真心里面说的是真话啊，妄心就是从妄念，从妄想，从妄念上生的这个念头，这是妄心啊，妄心里面没有一样是真的啊。那简单的说呢，一切善法决定保证不会丢失，一切恶法决定不会生起来，安住在念佛三昧之中，一直到成佛啊，菩萨虽然还没到西方，但是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读到无量寿经，就能够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加持，本愿就是这一愿，得到这一愿的加持。但菩萨必须对阿弥陀佛生仰慕恭敬之心，如对经法名号排斥毁谤，不但得不到加持，而且有甚深罪过啊！现在的人造罪业的人多，他不知道，没有读经，也没有人讲经啊，一讲经的人少了，越来越少了。我初学佛的时候，中国这些法师居士讲经大概还有二三十个，现在没有了，现在二三个都找不到了，这怎么办？啊，我们这些年来从讲经这一方面起了一点作用，完全是靠卫星传播、网络传播啊，我们没有道场，没有讲堂啊，所以在电视、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不得已的方法，在现前这个时代，这个方法是正确的啊，我们不能不知道。讲经难不难？不难，只要你发心讲经，你就得到阿弥陀佛加持啊！你讲出来的，你是该赞叹你讲得不错， 自己也感觉得奇怪，我怎么会讲得这么好？佛理加持啊，自自然然流露出来，就佛是真慈悲呀，真保佑你，真加持你，你不肯干就没法子了。啊，定中常供无量无边诸佛不舍定意。这是第四十五愿。定中供佛。啊，供养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是少数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你全都供养到了。在定中，不必离开本处，起一个念头，就能供养一切诸佛。最难得的是，他还不设备定义，也就是他在定中，他定中的境界没有失去。我们自己一个人在道场修行，心很清净，一旦向某善知识参访，定就失掉了。啊，我们平时念佛，为什么见不到阿弥陀佛？见不到还好，见到一定很喜欢呢。那个喜欢的心动了，你的定义失掉了。啊，所以佛菩萨不常现身，怕扰乱你，啊，怕干扰你。啊，到你有本事见阿弥陀佛，见如不见，啊，毫不动摇，不受动摇，你就常常见到佛。啊，佛现身是帮助你戒定慧，啊，不会扰干扰你戒定慧，啊，凡是会干扰戒定慧，他一定不现身，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说不见还好，见到了一点大惊喜，反而心动了，甚至起傲慢之心，看不起别人修行啊，我的功夫比你好，我见到佛了，你还没见到，傲慢啊，傲慢是大烦恼啊，啊，你这种烦恼还在，习气还在，佛不现身啊。那么即使将来见到佛和西方极乐世界，如祖师们一样，不必当回事，一切境界现前，决定不执着，这个时候你就会常见了。啊，如慧远大师当年在世，他是三次见到极乐世界，从来没有跟人讲过。啊，到他往生的时候，他就说出来，极乐世界又现前了，这第四次才告诉大家，我要走了，啊，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啊，这个极乐世界的像，过去见过三次。啊，你看不吭声呢。啊，同样一切魔境现前，不生嗔恚，也不是定义。啊，魔会变成佛来骗你，啊，来诱引诱你，这个事情很多。 喜欢神通感应的人特别多。啊，这不是好事。啊，这让你得不到三昧。你自己可以想想，你的心定不下来。啊，魔常常来干扰。啊，我们要记住，为什么这些祖师大德他能沉得住气，他见如不见，不是他忘记，他清清楚楚，他绝对不会说。这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上说的。啊，你不起心不动念是真的，你要起心动念被他干扰，他就是虚妄，他就不是真的。啊，所以究竟是见到真佛假佛，真极乐世界假极乐世界，不要问别人，你自己很清楚很明白。啊，如如不动就是真的。啊，见到起心动念的，我好不容易我今天见到佛了，我今天见到光了，啊，我见到闻到香了，啊，到处给人宣说，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说明他的心是浮动的，心浮气躁，啊，所见的相真的是幻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要如如不动，见如不见，他见的就真的，那就不是假的。啊，他没有被境界所转。啊，不受他的影响，依然一句声号，瞬间逆境现前，我们的心都是清净，都不受干扰。啊，逆境没有恐怖，顺境没有欢喜。啊，这是真正的三昧了。幕后这一章第46、47、48有三愿。啊，记住，这都是特别加持小菩萨的。小菩萨在六道教化众生。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他。我祖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中，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这是第46愿，获陀罗尼。啊，得到陀罗尼。第47，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这是文明的人员。啊，人就是定。于诸佛法不能现真不退转者，这是现真不退。啊，末后这一句不取证据，总结这个三愿也圆满真的了。正立身法，这个身子直六道轮回，立身法永远脱离三界六道，就是你真正脱离六道轮回。菩萨示现在三界六道，如得不到佛的加持，他有各因之迷，啊，到这个世间又投胎，前生的事情都忘掉了， 都记不起来，这叫根因之谜。有根因之谜，他就有生死法，他不容易离开六道。那么这个一定要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现真不退啊。陀罗尼是梵语，以翻成中国意思叫总持，总是总一切法，持是持一切义，也就是一切法的总纲领啊，用很少的语言，很少的文字，把整个佛法掌握住了啊，那我们就知道了，最殊胜的陀罗尼当中最殊胜、最高尚的，一切陀罗尼没有能跟他相比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是圆圆满满一切诸佛所说的佛法总持，大总持法门，这个要知道。它太简单了，太容易了，这一个字真的包罗万象啊。古大德跟我们说，这句佛号从哪里生的，四十八愿从第十八愿生的，第十八愿是生念必生，啊，这小子从哪里来的？那十八愿从哪里来的？从四十八愿来的。四十八愿从哪里来的？从无量寿经来的。无量寿经从哪里来的？是从华严经来的。那华严经从哪里来的？是一切诸佛如来成佛道度众生的第一部经，最圆满最究竟的一部经，大方广佛华语。你要这样去看啊，回头看他的头源头，你就晓得阿弥陀佛这一句不可思议了。从阿弥陀佛生出十八愿，从十八愿生出四十八愿，从四十八愿生出无量寿经，从无量寿经生出华严经，华严经就一切经啊，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的代表啊，这一切经从哪里来？是一切诸佛无量劫来啊修行正果，回归自信啊，发现是从自性里头流露出来的啊。那么这一句阿弥陀佛能帮助我们明心见性，证到究竟的果位，常寂光净土宗叫常寂光净土，大乘教里面叫毗卢遮那，法身如来啊。 啊，贫若遮那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遍一切处。啊，遍一切处，遍一切时。一切时，一切处，无处不在。它是宇宙一切法的本体。整个宇宙是从它变现出来的。啊，你能够见性，全宇宙你就明白了。这叫成佛，这叫大觉。啊，大觉，然后发现大觉就是真心，真心就是大觉，真心没有相。啊，真心里头一法不离，有一法就是染，染无是妄心，不是真心。啊，真心里就什么也没有。啊，才晓得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不可思议。所以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义，也就是一切法的总纲领。那么陀罗尼通常经教里说有四种，第一个是法，第二个是义，第三个是咒，第四个是人。啊，法就是教学，佛的教学持之不忘。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就经教。义是理论，是经教里面所说的道理。啊，持之不忘。咒是神咒，密宗里的咒。啊，显教里的偶然也有。啊，人是与法执实相难处。啊，人就是肯定、承认。对于佛所说的诸法实相，不怀疑。啊，不拒绝，能信，能接受，能依教奉行，抓到纲领，教化众生，就不会有错误了。与一切法没有障碍。这是陀罗尼，啊，清净欢喜得平等住。平等这两个字非常重要，一切万法体平等，相也平等。体平等，我们没有话说。啊，都知道，一切法从自性生的，自性。是一切法的本体，完全平等，这个我们可以接受。那相也平等，我们就很难接受。啊，我们看就不平等，因为我们着相，迷在假相上。例如一般的房屋，啊，有的这个建筑啊很好，啊。有些呢很平常，不一样。我们看是真看法。如果请一个建筑师来看呢，他只看到这个房屋用了多少砖瓦、多少水泥、多少木材，他看房子全是平等的。啊，看皇宫跟贫苦人家的茅棚，他都是平等的。啊，所以你从哪一方面看呢？啊，菩萨看到真相啊，了解万法平等， 万法一如，所有分别执着通通没有，得真正清净平等。啊，我们这个经题上说的啊，这是真心啊。那么此时必定证得三人，这个三人就是本经里所说的应祥人、如顺人、无生法人。在人王经上也是用人说明菩萨果位，分为五种。第一个福人，能把妄想执着扶住没断，这是待业往生的基本条件。那外表要随顺，内心要清净平等，不能被外界动摇，这是学佛的人一定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啊，学佛真正有功夫，没功夫就看这几句。啊，外面随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顺境要忍，逆境也要忍，善缘要忍，恶缘也要忍。啊，用这一个字来生活。啊，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你就像菩萨一样。啊，这好事情啊，不能为外界所动摇。诸佛菩萨喜怒哀乐都是教训。啊，我们在佛法里面所看到的，啊，特别是看到表法。啊，你看菩萨有喜怒哀乐的相，阿罗汉更多。啊，那些面孔都是表法的，都是教学的，所以面孔只是唱戏而已啊。要让我们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不同面孔中生平等心、生恭敬心。啊，生尊重心，我们就得受用。那么第二种呢，信任，信心成就，身心不移，比前面佛人要深一层。啊，扶完全扶住，并没断。信任的时候，他已经自然了，他已经断掉了。换一句话说，在这个生活当中，他习惯了。啊，第三种呢，顺人。啊，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如顺人。人王经上无人，与本经三人一配合，大致上可以了解。这都是指原教地上菩萨的境界。啊，是在讲很高的境界。啊，所以后面这个五蕴特别为慈悲心中的菩萨，他还没有证到那么高的位置，但是他已经在教化众生，已经在干了。啊，干的时候当然遇到许多挫折，怎么办？阿弥陀佛加持他。啊，这个五蕴特别加持这些人，啊，让他把这个弘法利生的事情做圆满。啊，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现前果证就是圆满证得三不退。啊，位不退，阿罗汉证到的；行不退，是菩萨证得的；念不退，是化身菩萨证得的。 那么这个阿弥陀佛最后的祈愿，帮助十方菩萨而发的，不必到西方极乐世界，只要对阿弥陀佛称名、赞叹、恭敬、供养、依教修行、为人演说，必定得到阿弥陀佛最后的这个无愿的加持啊！这就是无愿的加持啊！所以我们在今天学佛能不能成就，读了这一章经，这一品经，发大誓愿第六品，我们就明白了，一定要坚定信心愿行。欧益大师说得好，净土法门关键在心愿，深信切愿必定得生啊！能不能往生，在你有没有信愿啊？这决定你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那是你念佛功夫的深浅，功夫深品位高，功夫浅品位低，不是多少啊，没有啥念佛多少啊，是讲功夫。功夫在哪里？功夫在放下。我们在经体上看到功夫，清净心是功夫啊，念到清净心先前，决定的是啊，而且生方便有余土啊。那么在向上提升的平等性，平等是菩萨正等的，生十报庄严土啊。大彻大悟那有个觉字，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是什么果位？那是十报图里面八地以上，这大乘经常说八地以上接近成佛了。清净平等觉是功夫啊，功夫要从放下上下手啊，你放下的越多，你的品位就越高，道理在此地啊。既然学净宗，净宗是大乘，那就是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什么心？阿弥陀佛发心，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是要普度遍法界虚空界十方诸佛刹土里面六道苦难众生，是为这个建立的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我们都有份呢，我们是六道里面苦难众生，想出六道没办法，他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道场啊。而且进入这个道场条件很简单啊，决定不能怀疑，怀疑就不能去了啊。所以一定要信，要真信啊，这个信心 决定不会动摇。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不会受诱惑。我们一心一意就是求生极乐世界。啊，愿心要恳切，啊，信心要真实，决定的生。啊，生极乐世界，不必把品位放在心上。因为那没有关系，凡圣同居族下下品往生也好，偶耶大师说的话，有人问他老人家，这是净宗第九代的祖师啊，问他，你求往生什么样的品位你就满足了？他跟人说，我能凡圣同居族下下品往生，我就满足了。祖师说的话呢，我们印光大师对偶耶大师佩服的五体投地啊！啊，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一句话是偶耶大师讲的，讲绝了。啊，你看这么深的经，他只四个字就把你解决了，信愿持名，这么简单啊。信愿就是发菩提心，持名就是一项专念，想得多好啊。啊，所以印光大师说，这是阿弥陀佛再来，如果不是阿弥陀佛再来，肯定是观音世之来的，绝不是普通人。这是赞叹欧耶大师啊，欧耶大师确实给了我们信心啊，我们不再怀疑了啊，无论造作什么样罪业都不要紧，不要去想他，不要去念他，只念阿弥陀佛，就把那些罪障统统都念掉了。啊，一生阿弥陀佛，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你为什么不念？念得越多越好啊，无量劫的罪业统统消光了，那你到极乐世界品位就高了啊，那不是在凡圣同居土，肯定在十宝庄严土啊。十宝土能不能念到八地菩萨的境界，在理上讲是可能的啊，事上那你功夫不能间断啊。眼前的榜样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念了92年，没有丢失啊！一切时一切处心上就是阿弥陀佛，口不出声，心里的佛号不间断，这叫功夫，这叫功夫得力啊。这个人13年往生，今年15年，2年前往生，距离我们很近了，给我们表法，给我们做证明。啊，他能做得到，我们也能做到。啊，这个老和尚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啊，他怎么成就的？ 就一句阿弥陀佛啊，告诉我们，给我们做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凭什么？他见过，我们没见过，他见过，见过不止一次啊，92年当中，我肯定他见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不止十次。换一句话说，他对西方极乐世界很熟了。给我们证明这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能相信他不会骗人。啊，他的寿命那么长，也不是他自己本来有的。我们相信，他的寿命也不过是70-80，也就这样的。啊，能活到112岁，那个寿命，阿弥陀佛给他的。啊，在他修行一生当中，我们估计30岁以后，他想往生就能往生啊，佛就会来接引他。他说过很多次想往生，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佛不肯带他去啊，告诉他你修得不错，修得很好啊，在这个世间常住几年，给大家做个好样，好榜样。他是奉佛命令来表法的，给我们做榜样的。啊，到什么时候佛来接他呢？阿弥陀佛告诉他，什么时候看到这本书，佛就来接他往生。所以他等啊，等到112岁，真看到这本书啊，是一些信徒到这个小庙里面去看老和尚带着这本书，老和尚就问你们带的书，那个书是什么书啊？大家告诉他，这个书名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他听到非常欢喜，好像在那里等，等了很多年，就想这个宝贝，哎，居然得到了。啊，那种兴奋是无法形容的，欢喜。穿袍大衣，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啊，就是我们现在那个挂的那张照片，最后一张照片，这个照相照完了3天他就走了啊，真的不是假的啊。他1个多月以前他就晓得有这个信息啊，所以他一些老同参老同修都去看看，见最后一面啊，以前所住过的地方他也去看看啊，这些道场啊，给娑婆世界法缘很深的啊。临走的这一天，他是晚上走的，白天还在农地上做工，做了一天啊，到天黑了， 别人给他讲，啊，可以了，明天再做了，可以休息了，啊，他回答人说，快了，快完了，做完了，我就不做了。这是个双关语，听的人没听懂啊。没想到到第二天就做了，真的，他那里说过，他以后不再做了。他为我们做证明，啊，刚才讲的是最重要的，啊，比最重要的还重要的，那就是为我们这批人。啊，我们修净土的人遭了大难，啊，这个大难就是许许多多人批评我们，回报我们，排斥我们，啊，这个力量很大了，在中国国内，在海外，这十几年来，我们受尽了委屈。啊，他老人家给我们这个做证明，这就是拿到这本书。啊，给我们证明，我们所依靠的经本是真经，就是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经，这个汇集本里面每一个字都是原译本的经文，没有改动。啊，汇集这个事情自古以来就有，但是有改动。啊，唯独这一本是没有改动的。啊，那就真经。可以相信，啊，这本书里头把这桩事情辨别得非常清楚，啊，你看了之后疑问就解决了。那么第二个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大经解，这个注解是正知正见，是可以相信的。啊，他老人家采用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注解，用这个来解释无量寿经的经文，正知正见。啊，不是黄念老自己的意思，他每一句都给你拿证据，这一句是出在哪个经、哪个论、哪个祖师著作上，他能把你讲清楚、讲明白。啊，这就是经注没问题了。那第三个就是为我们做证明，我们这十几年依靠这个经本，依靠这个注解来修行，没错。啊，我们不是盲修瞎练，我们不是邪门外道。啊，这些来给我们证明清楚了，让我们放心了。啊，将来释迦牟尼佛的末法还有8000年呢。啊，这8000年学佛能在一生成就的全靠这部经书。啊，真真不可思议。啊，念老往生了，留下这个注解。 我们现在给他编辑，科判派进去，做成科助流通。啊，他在往生之前两个月，往生之前两个月，万缘放下了，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一天16万声佛号，念了两个月，他走了。一天16万声，啊，做榜样给我们看。啊，在这个烧钱，也都是在病中，将夏莲公老居士也是最后一个著作《进修解要》啊，提供我们现在一般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做功课的，给他写一个最简单的课诵本，依照这个课诵文修行，都能往生啊，这是夏莲居老居士无尽的慈悲，在晚年病中最后完成这个著作啊，分量不多啊。黄念祖老居士是他的学生，也是在晚年，也是在病中，把这个报恩坛，做了一个报恩坛，啊，是口述的，也就是一些身边的这一些同参道友们，把《进修解要》详细讲一遍，讲得正好，啊，没有写文字，用录音录下来。往生两年之后，大家才开始用这个录音资料把它写成书，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啊。为什么听老居士说话有的时候听错了，有的时候听漏掉了啊，有的时候错解了啊，所以就没有一个善本啊。有一些同学发心整理，所有宗教这些本子都收集起来做参考，重新再听，听几十遍，听100多遍，还有很难100多遍还是没办法听出的，一直听，要听到听明白为止啊，听200-300遍那现在这个书印出来了啊，这是一个善本书啊，花的时间多，真用心，全心全意在学这个东西啊。我们修这个法门，有很多人提出许多的疑问。我记得最近还收到一份资料，有个同学提了10几个问题。啊，那么这所有这些问题，答案呢，都在报恩坛里头，真难得。这是一本稀有难逢的好书啊，帮我们修净土的人化解一切疑惑 啊，那么这个书我们印出来了，这次带了不少过来，啊，每一本后面附一个光碟，啊，要多听，听了之后呢，再不会有疑问，别人有疑问了请教你，你能给他解释，你可以给他答复他，解答给他，啊，非常难得，啊，所以今天我们除了大经济啊，扩注之外，这主修的有两样东西帮助，一个就是海贤老和尚啊，来佛寺三圣勇思集啊，也有一篇光碟啊，这是一个参考资料。另外一个就是黄念祖老居士进修捷要访问他啊，这一本也是不可思议的，非常稀有难得啊，这个经一切诸佛都说难行易行啊，真的是难行，学习起来不难，很容易啊，最简单的就是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实现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啊，念到什么样的功夫呢？礼业心不乱啊。什么叫礼业心不乱？禅宗有个六祖慧能大师，大家晓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他成为禅宗第六代的祖师。海贤老和尚跟他是同一个阶级啊，也是念叨，就是一句佛号念叨礼义心不乱，等于禅宗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达到这么高的境界。啊，指的佛之道，我们净宗在这个时代遇到困难，他来表法为我们作证啊，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是一些人对经宗深入不够，产生误会而生起来的。真正把经宗搞清楚搞明白，这一些疑难全没有了啊。那么我们要是往全面深入地来观察啊，这些疑难也是好事情，你真善缘啊，他们所说的批评的这个啊，一桩一桩都解决了了，帮助大家对这一部经这个法门断疑生信，再不会怀疑啊，帮助你在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往生成佛啊。所以这一次我到日本来啊，这是我第八次到日本啊，过去前面一次是讲经在冈山净宗学会啊，这一次来的时候也是鸠山先生的邀请啊，特别选，因为时间不长，特别选的是 无量寿经第六品啊，这是全经的精华最重要的部分啊。这一品经是阿弥陀佛自己讲的，释迦牟尼佛转为我们转述转告我们啊，是阿弥陀佛自己说，非常稀有难得啊！我们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对于净土宗的信心才会真心，不再疑惑。啊，真正发愿往生，晓得极乐世界真的真好，我们有条件去往生啊，不是难事情。这边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推荐，那一边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欢迎，欢迎我们去啊。啊，为什么？我们跟佛同心同愿，同德同心啊，志同道合，哪有不欢喜的道理啊。那么这一品经要天天读，读久了就能背诵啊，念这一品就等于念全经，这是全经的精华，全经最重要的部分啊，省事，全经太长了，这里头一段啊，四十八品的一品一段啊，认真努力学习这个世界。社会不安定啊，地球上这个灾变很多，你们知道的比我多，你们看电视，我学佛50年没看电视，没有看报纸杂志都不看，跟媒体断绝了啊，有一些重大的事情，有个同学，他们很难得，每一个星期给我写一篇新闻摘要啊，重要的新闻，每一个星期啊，页数不多，大概5-6页啊，我就看这个东西啊，其他的都不接触啊，灾难太多。一年比一年严重啊，很可怕 啊！如何解决？我常说，科学家是凭数据来判断，佛法跟中国传统文化不如是。这个地方诸位同学要好好记住，人都有趋吉避凶的概念啊，都希望自己一生过得平安，过得幸福啊，平安幸福从哪里来？从智慧来，从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来，这才是真的。 啊，那么灾难能不能化解，能不能减轻？答案是肯定的。啊，我记得2011年4年前啊，5年，今年是15年，11年，世界上有几位科学家在澳洲悉尼开会啊，也邀请了我，我没去啊。我们澳洲净宗学院派了8个人去参加会议，是2天。第一天的会议是报告量子力学啊，最近研究的一些项目啊，做了报告，我们听得很欢喜，跟大乘佛法越来越靠近。啊，这些科学报告了，都可以给我们做证明。所以佛经上有许多论述啊，跟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的相同。啊，足以证明佛经里头有高等科学啊，让我们学佛感到很安慰。第二天呢，他们的专题报告是2012年玛雅的灾难预言啊，不是讲世界末日啊，讨论这桩事情啊，大概是一半一半，50%相信有这个灾难，要有警觉性；另外有50%不以为然啊。那么2012我平安度过了。啊，当时美国的量子力学家布莱登啊，他做总结说得好啊，他说这个灾难可以化解。他提出我们地球上现在有70亿人，用1%的平方根啊，那大概还不到10000人，8000多人，总人口1%的平方根，大概8000多人。他说，这一小撮的人呢，能够断恶修善，能够端正心念，这个地球灾难可以化解。到哪里去找8000人？这8000人是真正的善人，是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啊，完全像佛经上所说的发菩提心啊，真正起心动念都是救苦救难，像菩萨一样。我们相信有，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那是什么人？那是我们讲再来人，凡夫不认识，他在各行各业里头，男女老少都有啊，否则的话，这个灾难怎么会平安度过呢？ 啊，肯定有啊。可是这个难度过了，人心没改啊，啊，一年比一年坏啊，啊，这问题又来了。啊，所以这个灾难之事，我们想到延迟了，减轻了，啊，灾难存在，灾难确实有，什么时候爆发？这是天机，天机不可泄露，没有人知道。那我们相信这个灾难会是突发的，没有预兆。啊，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应该像布莱顿所说的，我们要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起心动念，一定是与伦常道德、三规五戒十善相应。啊，也就是说，佛教给我们的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我们要认真学习，决定不能放松，起心动念与这个相应。啊，这是我们早年在美国成立净宗学会提出来的净宗同学修学的五个科目。啊，第一个科目是敬业三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这第一福。第二福，受持三规，居住中戒，不犯威仪。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敬业三福，这十一句，前面十句都是成就自己，最后一句是劝我们要教化众生。行菩萨道啊，怎么落实？用三学：持戒、修定、开智慧。啊，这个方法是从印度传过来的，传到中国来了，儒家接受了，道家也接受了。啊，所以中国这两三千来的教学都是循着这个规矩。啊，持戒就是守规矩。啊，老师的教学观念、教学方法祖传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是教学的理念，跟现在不一样啊！现在学习很多科目交叉学习，把人头脑都搞乱了，不清净了。啊，中国古人学的只学一门，一门学会再学一门，他不是同时学很多门，他分开的。啊，叫你心能专，啊，能专一。真正的受用啊，专一久了就会得定，定就会开智慧啊，很有道理的。那么现在完全学西方，中国自己这个没有了啊，传统文化要复兴，还是要用中国老办法啊，老办法找不到学生。 那为什么找不到呢？现在年轻人心浮气躁啊，中国老办法的学生的条件是真诚。你看印光大师常说，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没有诚信，佛菩萨孔子来教你，你都没有办法接受，那养分吸收不进去，所以难难在这个地方啊。啊，古时候小孩从小父母就教他诚信啊，是胎教啊，扎根教育，在全世界只有中国人知道，只有中国人真干。所以在两百年以前，中国世世代代都有圣贤君子出现啊，学佛的都有真正修行人，有开悟的，有得定的，有正果的啊，在外国找不到啊。那现在我们自己把自己的文化丢掉了至少150年啊，要再往上提升大概200年，丢掉200年了，丢得很彻底啊。日本人的文化完全是中国传统文化，他自己本身没有，但他保持得好啊。现在他虽然丢掉400年，但是过去2000年呢，在这个地方流行的啊，今天我们到日本农村里面去看，还能看出传统文化的信息，就它保存的好啊，在日本能看到，日常生活都很守规矩啊。真正我是前几年住在冈山农村里头，确实农村里头人目不识义，也不庇护。中国人大同理想在日本看到啊，农村里面买菜没有商店，农民把菜卷在一起，上面标个价钱就放在那啊，早晨放人他就干活去了，晚上回来收钱啊。你看拿他的东西，看他的价钱，把钱放在篮子里头，没有人拿了。在其他地方我没见过啊，在日本有啊，而且很多很普遍。啊，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如果有人提倡在日本复兴起来，我觉得比中国容易啊，它还有很多好的习惯存在啊，这些好东西在中国在台湾都没有了啊。所以好东西要学，要端正心念。为什么？能够帮助社会化解灾难。纵然没有那么大的功德不能化解，减轻是决定可能的，减轻的功德就不可思议，就很难得啊。所以学佛一定要依照经典去学啊，经典指导我们啊，教给我们哪些是真的，哪些是邪的，读了之后有能力辨别邪正，辨别是非，辨别善恶，要有这个能力。 我们这一生才能活得幸福。如果没有这个能力，迷惑颠倒会受很多苦难。啊，佛法的好处就在此地。啊，不是在寺庙里面烧香磕头许愿就能得到佛菩萨加持，没有这个事情。佛菩萨加持是经典，是教训。啊，这是真正的价值。啊，那个供佛是报恩。我们今天的经典从哪来？都是过去佛菩萨祖师大德啊，他们留下来。啊，今天我们读他的书，学到了很多好处，我们感恩。供他的像，早晚就拜他，那是报恩。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如果求他做保佑，那是错误。那他真的是这样，他就是贪官，他受贿赂。啊，你去贿赂他，他就来保佑你，哪有这种事情？啊，这是侮辱圣贤，侮辱佛菩萨，这个不可以，这有罪呀。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啊，那么我们这几天的法会，我们对面供养的是阿弥陀佛的像，啊，也有老师的这个照片，报恩呐！啊，把学习的功德回向给他们，我们得的利益，他们也得利益，啊，他们的利益。是我们学听懂了开悟了，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真正把社会调和了，把灾难减轻了，这是他们的功德。我们跟他不合作，他就没有功德，他跟我们合作，双方都有都是功德。要明白这个道理，不能迷信啊！迷信是错误的，所以不能不读经啊！怎么样能开悟？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就是开悟的方法啊！你每天读经，读上几千遍，心定了。心定就开悟啊，心不定迷惑，心定就开悟了。所以读书读经真正第一个意思是帮助你得定，把妄想念掉，把杂念念掉。我们要是不读经，会有妄想，会有杂念，用这个方法修禅定啊，定到一定的程度会开悟，那就是什么？清净心现前，清净心照见外面事实真相，你就看到真相了。你没有清净心，你看到是假象啊，不是真相啊。假象让你生烦恼啊，真相让你生智慧，不相同。烦恼不能解决问题，烦恼有局限性，我们讲知识啊，知识有局限性，有后遗症，智慧没有，智慧能解决问题，没有后遗症，没有局限性啊。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是求知识，智慧不求知识。那连孔子都说过，孔子距离我们2500年了，春秋时代的人。那《论语》上就说：“既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那个既问之学，就是我们今天讲知识，你记得很多，读得很多，记得很多，这个 不足以为人师。为人师人智慧，智慧没有局限性，没有后遗症，智慧能解决问题，知识不行，现在全是知识，智慧没有了。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那我们学佛，我们念佛都是修智慧。啊，海鲜老和尚没有知识，他有智慧。啊，有智慧肯定他有知识，他知识不是学来的，从智慧里生出来。啊，不是邪知邪见。那这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啊，好好念佛，念到清净心，智慧就起来了。啊，什么你都明白了，你都晓得了，你知道怎样做最恰当的处理，这是真实智慧。啊，所以今天这是最后我们一堂课。啊，我希望同学们啊这几天都能听懂。如果听不懂，我们这有录像，这个拿回家去多听，多听慢慢就听懂了。啊，像我们有一群同学们做这个黄念祖老居士的净修捷要报恩谈，啊，把它写成文字，有人听100多遍，因为他的话听不懂啊，100多遍就听懂了，啊，一定要多听，多听，心是定的，啊，他心要不定，他决定多听也没用处，心要真诚。要恭敬，要专注，啊，他就会听懂，啊，听懂之后就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就真用上了，这没有白学，啊，我们终极的目标就是求生净土，将来我们在极乐世界再会。啊，这才是真的啊！好，我们今天就学到此地，啊，谢谢大家。